第60集，我脑子有病。大夫，说点我能听懂的。 就是说你的脑袋大概率要开刀。 哦。化验抽了2管血，胳膊上的针孔因为没有好好按压止血，已经隐隐从红泛青了。方强兰数落了我两句，指使老李拿2块温毛巾进来外敷一下，顺着我的视线看向我的手机屏。 这跟陈聊着呢， 笑容一下子就重现在了我的脸上。嗯，晨晨说晚点会来看我。 分手了还跟前男友唱苦情戏呢，真有你的哈。 方琪兰拿着消毒湿巾为我这个病号擦了擦手。 哎呀，真是苦了我们晨儿了，有你这么个没品的前任呢。胳膊抬起来，分手之前一心二意也就算了，分了手之后还要为你费心。 我颓废的听训，在他擦到胳膊上的纹身附近时，狗护食似的将他拦了下来，没让他碰这块圣地。遥想我刚穿越那时，梗着脖子跟亲妈叫板说不爱纪星辰，蹦着高的要跟他分手，为找沈于发再续前缘的朋友圈，渣男人设立的那叫一个屹立不倒。现在我只想在自己立下的 flag 大旗上刻上后悔2字。 我说儿啊， 方晴兰以开解的语气说道， 我们院外科这一层啊，有个小赵大夫很不错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主治医师了，人优秀，脾气好，长得也俊气。 我正要打断方晴兰安利对象般的介绍，就听方晴兰又道， 晨儿过来的话呀，正好介绍他们认识认识。你有点自知之明啊，以后少叨扰人家。 我妈要给我的男朋友介绍男朋友，虽然我的男朋友前面要加个前任，我的缺德原来是随根的。您能让您儿子走得安详点吗？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就是暂时将他忘了，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改过自新了，会努力将他记起来的。 哎呀，现在改口说记不清了，先前我可是听说你到处跟人家显摆你穿越了。 不当人的是您19岁的儿子，您25岁的儿子还能抢救一下。 哎，也不怨你。 方晴兰摸着自家儿子的狗头， 这颅脑损伤啊，会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力的。 我总觉得我又被我的母亲内涵了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不过自从我穿越以来，脑容量确实不太够用，之前跟纪星辰学习企业管理时，背个员工名单都要吭哧吭哧看半天，说是付出双倍努力都不为过。 你呀，可真是长大了啊，有主意了，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家里说。 我哑然，25岁的我是个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的巨嘴葫芦，连泪子都不会说，大抵是不愿意让家里担心才瞒下来的。我搂着方琪兰的腰蹭了蹭， 是我错了。 许久不曾见过自家儿子这一面的方晴兰一愣了一下，眼眶微红。成长何尝不是一种蜕变与遗忘。随即方主任扯开了我的脸， 哎呀，停，别蹭了，衣服上脏得很。 所以大夫，我还有救吗？我这病好治吗？ 你伤在记忆区。 我缓慢地眨了下眼，将这句语带怜悯的提示深入理解，悲与喜同时涌上心头，心间豁然又紧缩，磕磕巴巴道， 意思是我是因为脑子撞坏了所以失忆了。 这初步诊断说是由于淤血压迫到了脑神经而引发的失忆， 手术风险程度不是很高，但你的记忆断层情况很特殊，难说能恢复成什么样。 剩下的话左耳朵听右耳朵出，我的脑子里只剩失忆两个大字。19岁的我心智单纯，被小说荼毒，思维天马行空，主要这忆失得润物无声，记忆断层断的也邪门歪道，所以我并未被命运选中，没有穿越，而是失忆了。难怪25岁的我不肯彻底安息，与我争斗到死活不论，在梦里以疼痛和撞击感回顾车祸，即使失忆也在挣扎着记起过往，因为我从不肯彻底将纪星辰遗忘，被封印的记忆向外渗透，25岁的我已提前向我揭露过谜底，他就是我。我没向那方面设想，或者说不敢向那方面设想。我如果是25岁的我，那么伤害纪星辰的始终是我，是被他爱着的我。我在心里骂了无数遍心智19岁的我傻逼，我的人生退回到了19岁，人格调转成了19岁，失忆与穿越看似并无区别，也有着令我崩溃的不同。不同于这6年的经历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即使已经变成虚无缥缈的回忆，过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曾真实的属于我。那些被我羡慕或是嫉妒的25岁的我与纪星辰的曾经，都是我回不去的曾经。善没善报，好心前来看望病人的纪星辰遭到了不明大型生物的袭击，纪星辰挣动了一下却被拥得更紧，对方失语了似的一声不吭，赤着脚踩在地砖上，将脸埋在他的颈侧，气息抖得厉害。 回病床上躺着去。 我像一天难过的狗皮膏药，动也不动地粘着纪星辰。于是纪星辰将比他还高出一截的男人径直抱了起来。大型犬也是从能被抱起来悠悠的幼崽长大的，对举高高天然的没有抵抗力，我惊住磕巴道， 你腰不疼了？ 前两天跟纪星辰睡昏觉的时候我太激动了一些，第二天他是扶着腰下的床。纪星辰自下而上地瞪了我一眼，虽然是他抱起我，这视角显得他有些气鼓鼓的样子，莫名有种别样的可爱。纪总不愧是开物流公司的，诱惑是真版，战力爆棚地将我抬到了病床上。 陈哥，你好贤惠啊。 贤惠这词儿不是这么用的。纪星辰又颦了下眉，张扬的眼角眉梢很快又落了下去。 刚刚我在走廊遇到方阿姨，问了你的情况。我不知道你的头撞伤过。 纪星辰垂下眼睫，自责地低声道歉， 我不该和你动手。